血迹从江旭胸口灰色西装上印染开来。江旭缓缓坐在地上，把拐杖也轻轻放到一旁，就像对待一位老朋友。这时候，街道上一名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狂奔而来，年轻人的脸上全是血迹。那名黑衣枪手原本想趁乱逃跑，但是当他看到这西装年轻人后，竟直接举枪对准自己的下巴扣动了扳机。当即黑衣枪手的头颅被子弹击穿。身穿西装的年轻人远远看着江旭的尸体，他在耳麦中说道， 任务失败，撤离。重复，任务失败，老唐尽快撤离。 30年前，一家小小的报社外面走进来一个痞里痞气的年轻人，他推门而入，大声喊道， 是不是你们这里招记者啊？ 报社的门是碎的，好像刚刚被人砸过，报社里只剩下一个老编辑。那位老编辑扶了一下眼镜， 我们这里不招社会闲散人员。 哎，老头你说话注意点，什么叫社会闲散人员啊？ 老编辑默默地打量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江旭，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洛城西大街江旭，听说过我没有啊？ 哦，听说过。那你说说，你为什么忽然想当记者呀？啊？ 我就是不想再混日子了。我妈临终前说我再继续这么混下去，她死也死不踏实。还有，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的，你明白吧？前天我看到， 为什么来我们报社？ 前些天听说你们这儿因为报道工厂黑幕被砸了，你放心，等我来了以后，我看谁敢过来砸门。 老编辑递给他一张表格。 听说过调查记者这个职业吗？ 调查记者？记者还有分类吗？ 当然有。这是记者里最危险的职业，也是世界上最难走的一条路。 老家伙懂我啊，我就喜欢最难的。 不撞南墙不回头。 放心，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荒野上，罗兰、周琦正在一处被封的地方窝着，俩人在这里是为了等待庆氏潜伏在中原的战士送来交通工具，总不能让他俩直接走路去洛城吧，那得走到什么时候了。此刻他们已经从山野之中穿过了王室的北方防线，所以来自王室的威胁也不算太大了。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万一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变节，带着王室过来一起抓捕他们，那就会比较麻烦。周琦小声嘀咕道， 你和庆枕也知道王室那个人工智能是控制了卫星的，万一被他发现我们的行踪怎么办啊？ 发现了又怎么样，这时候王室正追杀远征军团呢，哪有空管我们啊？真要有人来抓咱们，咱们就往山里跑，两个超凡者还跑不过他们吗？ 你才觉醒多久，就你那身体素质和体重，说不定还跑不过人家呢。 我这都觉醒快半年了，你怎么还一副看不上的样子呀？ 结果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了越野车引擎的轰鸣声。罗兰小心翼翼地探头出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对方只有一个人过来，他才松了一口气。只见罗兰从藏身之处跳了出来。 哎，这边这边。 来的是一名年轻人，他见到罗兰后立马下车，并将车钥匙塞到罗兰的手中。 罗老板，庆枕长官联系不上您，现在非常着急，还以为您出了什么意外呢。 罗兰愣了一下，他掏出自己的卫星电话来，一看竟是没电了。 他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按道理说，他半天前才和庆枕通过电话，要是没急事的话，庆枕绝不会这个时候打电话找他。 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说道。 我们这边得到消息，希望传媒的江旭先生在洛城被人暗杀，所以罗老板您这边前往洛城的计划取消，庆臣长官要求您直接回西南，以免有人对您下手。 罗兰愣了一下，他甚至第一时间都很难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江旭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2个小时以前。现在大家都怀疑是王氏动的手，毕竟他们之前已经暗杀过很多人了，王氏财团已经疯了，您这时候绝对不能去洛城。 庆臣怎么说？他也觉得是王氏干的吗？ 庆臣长官说无法确定。 罗兰低头沉思，说实话，当他得知江旭死讯的那一刻，也下意识就觉得是王氏杀的。毕竟这段时间以来，王氏使用过太多的暗杀手段，孔氏的孔尔东和孔东海，以及周氏的周西龙等等，全都是出于王氏的手笔。这几个有名有姓的人还只是王氏计划的缩影，可以说王氏财团频繁使用暗杀手段本身就有点撕破脸的意思了。正经财团谁会老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呀？而且江旭近一个月以来写的文章对王氏非常不利，几乎是整个壁垒联盟现在都认为王氏在这场对外战争中侵吞孔氏和火种的手段太不光彩，没有起到财团应有的社会责任。所有人都非常反感王氏趁火打劫的行为，连王氏自己内部都如此，所以王氏也确实有杀死江旭的动机。可问题在于，如果江旭一死，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是王氏所为，那么王氏干嘛还要这时候杀江旭呢？这个行为难道不会激怒所有原本就对王氏心怀不满的人吗？如果江旭没死，大家还只是厌烦王氏，可王氏杀了江旭，那这厌烦会瞬间升级为愤怒。王胜之是傻子吗？王胜之当然不傻，甭管他干的事情多么让人讨厌，但起码他确实是整个壁垒联盟里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当初光是吸纳流民这一手就把孔氏周氏恶心的不行，现在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故意引众怒，王胜之应该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吧。此时局势有点扑朔迷离起来，罗兰感觉有点看不透了。情报工作人员说道， 罗老板，您这边赶紧回西南去吧，我会去一趟洛城调查此事，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是罗兰却摇了摇头， 不行，我得去洛城。 您这时候去洛城是很危险的，如果江旭真的是王氏所杀，那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再顾及您的身份，可能会直接对您动手。咱们的核试验基地已经被摧毁了，这个时候王氏已经没有忌惮了。 不行，去洛城的任务暂时搁置，但我要去吊唁江旭先生。算算时间，我看他的文章有7-8年的光景了，虽然没能跟老先生成为朋友，但一直敬重他的为人。这个时候他突然走了，我要去见他一面，给他送行。 他没想到罗兰现在以身犯险去洛城，竟是只为了给江旭送行。如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去洛城得需要多大的勇气？罗兰看向情报工作人员，笑着安慰道： 放心，我又不是去送死，这不是还有周琦保护我的吗？ 一旁的周琦翻了个白眼： 大哥，洛城距离王氏也就3-2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那种地方我可保不住你。 少说两句会死吧？我自己也是超凡者，不用你保护。要是有人杀我，你就先跑行不行？ 切，说这气话有用吗？你不如给我加点钱呢。 好好好，加钱加钱加钱。 他转头对情报工作人员说道： 我这边还有一个很危险的任务交给你。 您说吧，多危险的任务我都一定完成。 好，现在西北军应该还在北方追杀远征军团，我需要你把江旭去世这个消息传递给西北军少帅任小素，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去洛城的，到时候天王老子想杀我也得看他的脸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牛山一线的北方，远征军团留下了大半兵力，将王氏给拖在了防线上，而剩余的远征军团则开始向北撤退，看样子是打算直接退回草原北方的。那些留下殿后的远征军团并没有因为主力部队撤退就心灰意冷消极战斗，反而战斗得更加凶猛一些。远征军团中，弟弟与哥哥同时在部队的，弟弟随军撤退，父亲与儿子同时在部队的，儿子随军撤退。在中原一般很少看到父亲与儿子同在军中，但这在远征军团里却很常见。所以当远征军团主力部队撤退的时候，那些留在阵地上的人并没有直接投降，反而比以往更加疯狂，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争取时间。远征军团不是茶馆故事里冷酷无情的反派角色，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北方环境恶劣，所以南下。其实对于远征军团来说，他们也没有错。或许，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正义，狼吃羊是物竞天择。但不管怎么说，当下一次远征军团来到中原的时候，中原人依旧会拿起武器，将所有外敌都驱赶出去。这是民族的正义。不过远征军团应该没有机会了，因为颜六元将要借此机会成为北方的新王，不单单是草原上的王，而是整个北方的新王。此时撤离的远征军团正临时驻扎进行休息，简单的架锅生火做饭。远征军团的将军披着黑色的披风，双手中的巨斧拄在地上，他默默地站在营地边缘望向南方，他似乎能想象到那些士兵在大牛山里的战斗有多么惨烈。他如果还是一名士兵，他愿意留在那里，战死在那里。但他是将军，他别无选择。一旁的一名副官说道， 将军，饭准备好了，去吃饭吧。 远征军团南下之前，他们曾将大量的羊肉晒成肉干，再研磨成肉粉，然后全都装进一个封闭的袋子里。到了行军途中，那些晒好的羊肉在锅里一煮就会膨胀10倍体积，一袋足球大小的羊肉袋子足够10名士兵吃上一个月。然而现在肉都已经吃完了，只余下一些粗粮了。远征军团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远比想象中还要惨重。副官见将军迟迟不说话，便再次开口， 将军。 将军忽然说道，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如今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原人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了，但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说话间，远方竟突然响起蒸汽列车的呜咽声。将军停住了话语，只见远方地平线有一辆蒸汽列车快速逼近过来，在辽阔的荒野上，蒸汽列车显得有点孤单，就像是一个孤身杀入敌营的骑士。蒸汽列车的车头烟囱上喷吐出滚滚黑烟来，他面对数万远征军团没有丝毫退意，仿佛要一头撞进远征军团之中似的。那呜咽声像是悠扬的号角声。副官赶忙说道， 将军，您先避一避吧。 然而将军却摇头，淡定自若地说道， 中原人还伤不了我，去通知将士准备反击。 这时候王氏的主力部队一定还被拖在大牛山，就算有中原人追击过来也一定是少数。在这种平原地形上，他们远征军团还不至于被一小撮中原人吓得抱头鼠窜，这是远征军团的骄傲。虽然战败了，但不能让中原人把他们最后那点勇气也给打没了。将军就伫立在营地前，等待自己身后士兵集结。当蒸汽列车再靠近一点，将军灵敏的听觉还听到车内嘈杂的人声，仿佛那狭窄的蒸汽列车里塞着千军万马一般，而且那车里的人还大声嚷嚷着， 就那个站在军营边上装逼那个，对，就瞄准他， 对，都打了败仗还站那么直，看到咱们也不躲，干他，干他就完事儿了。哎，集火集火，弄他，看把他能的，见我们来了还不跑。 将军面沉如水，他双手紧握着巨斧，准备用这巨斧直接将面前驶来的蒸汽列车给生生劈开。只是刹那间，蒸汽列车原本直冲着远征军团驶来的，但是当他行驶到距离远征军团还有400米的地方，竟是突然转向朝着西边拐弯了。将军愣了一下，他还等着蒸汽列车冲过来呢，却没想到对方看起来竟像是要逃跑了。远征军团本来只能看到车头，而现在整架蒸汽列车就像是横在他们面前一样。紧接着只见那一扇扇车窗里伸出来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那些枪杆在窗口上架着伸出窗外，整架列车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刺猬似的。而那黑洞洞的枪口后面则是一个个猫着身子的西北军将士，整架列车都塞满了人，从外面看去只感觉车里乌泱泱的全是人。车里依然有人高喊着， 看到那个站着不动的没，给我突突他。 这让将军也有点意外，他原本以为对方是要冲进他们的阵型里，却没想到对方从一开始就没准备和远征军团正面作战，而是打起了游击。一时间蒸汽列车强大的机动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庞大的车身在战场上转移自如，仿佛骑兵在阵前走射一般，子弹犹如大雨般倾盆而至，雨幕急促而有力，冲刷着他们能够射击到的一切目标。远征军团这边立马有士兵举起盾牌挡在将军身前，以免将军中弹。可在这一瞬间， P5092 在车上忽然命令二团将剩余的12支云爆弹全部拿了出来。轰鸣作响中，肩扛式发射筒迸发出巨大的硝烟，12支云爆弹在电光火石之间坠落在远征军团营地里。当云爆弹抵达目标后，橙红色的火光一闪而逝，紧接着便是黑色的烟雾涌动而出，高温与高压几乎可以摧毁一切。单兵云爆弹本身就是个划时代的单兵作战产物，就连178要塞这样以军工著称的地方也未必敢说它真的能达到灾变前的威力，但是也足以杀死蛮子了。车厢里大家被单兵云爆弹发射时轰出的硝烟给熏得咳嗽起来。 上麦，掐死我了，别废话了，赶紧把子弹打完。 第六作战旅隔着400多米从远征军团营地前驶过，大家这一轮把弹药全部打光就准备撤退了。可是还没等他们离远呢，就听见远征军团营地里爆发呼喊声， 将军，他们把将军炸死了，给将军报仇。 听到这高声呼喊，连蒸汽列车里的任小素都懵了一下， 这么邪性的吗？是六元又许愿了，还是我本身就有100%击杀将领的被动技能？ 远征军团那位强大的将军死了，估计那位将军自己都没想过自己会死得如此草率。远征军团营地里有数以千计的蛮子手提巨斧冲了出来，想要为自己的将军报仇。一开始他们只得到集结命令，听说是敌袭，然后大家就又听到说将军被敌人杀死了。那些营地中还不清楚怎么回事的蛮子战士只当是王室的主力部队追过来了，所有人都做好了与将军一起赴死的准备，准备为了远征军团的荣耀献身。可等他们冲出来的时候，就只能看到蒸汽列车的尾巴了。蛮子们愣了一下，这些人如此声势浩大的过来就是为了打一枪就跑？大家的情绪都有点不连贯了呀。 追不追？追，要为将军报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P5092望着越来越远的远征军团，心中有点感慨，这种作战方式实在是太流氓了，完全是以强大的机动能力来占完便宜就跑的。如果蒸汽列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就算是强大如蛮子也甭想追上这种交通工具啊。就算有人爆发速度能和蒸汽列车媲美，但有几个人能坚持全力冲刺10分钟以上？只要冲刺一分钟就会给心肺功能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把蒸汽列车开得太快，始终和那些追击出来的蛮子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还在慢慢减速。一旁的张小满问道， 怎么减速了？是不是精神力透支了？ 任小素摇摇头， 不是，减速是为了让蛮子们觉得自己加把劲就能追上蒸汽列车，这样就能慢慢地吊着他们了。 P5092 看着任小素的侧脸，他忽然发现这位少帅的心也很脏啊，这是摆明了想要累死这些追击出来报仇的蛮子呀。一旦对方体力不支，任小素肯定还会掉头回去收割战场的。 不过我们没弹药了呀，就算他们跑累了，我们回去未必能杀多少。当然，把他们体力拖垮，对王室那边追击过来的部队也有好处。 话音刚落， P5092 就看到任小素不知从哪掏出了几十箱手雷。 这也是我最后的存货了。 就在任小素带领第六作战旅展开游击战的同时，大牛山一线的王室部队也终于胜利了。王室的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打得一直很辛苦，如今终于到了他们反攻的时刻。只见王室主力部队从三条路分别向北挺进，一路咬着溃败的远征军向北杀去。他们不光要杀掉这些蛮子，还要继续向北追击，将之前撤退离开的远征军团也活活咬死。追击途中，一直从西线挺进的主力部队已经将大牛山溃败的蛮子杀尽了，结果继续往北追了10多公里，王室部队就看到一架蒸汽列车横贯在他们前进的路上。而第六作战旅的数千士兵则斜靠在蒸汽列车外的车皮上聊天，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甚至还有人在打牌。这些人军装破旧，脸上都脏兮兮的，但神情轻松。在气氛紧张的战场上，这些士兵仿佛与世界都有点格格不入。这一幕把王室的主力部队都给看懵了。负责这支作战序列的主官带着士兵靠近过去，任小素迎着他们走过来。任小素笑着说道， 远征军团之前撤离的部队就在北方20多公里的地方，你们加把劲儿应该很快就能追上，原本应该是3万多人，不过我们又把他们勾出来杀了一点。 王室主力部队主官跟任小素握手， 哎呀，感谢西北军驰援，如果不是你们在左云山牵制敌军一半兵力，我们恐怕也撑不住呀。在此之前我们都做好向南撤退的打算了。 客气客气，都是应该的，你们要是真感谢的话，就把我们西北货物的关税降低一些，这个事情之后会有专人来跟王氏谈，感谢嘛就要落到实处。 对面王氏军官的表情抽搐了一下，这时候不该是发表一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吗？比如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壁垒联盟团结之类的，怎么突然提到关税这么实际的东西了？而一旁的大忽悠对任小素投来钦佩的目光，他觉得少帅真是进入角色了，能在这种本该展现英雄气概的场合直接开口提关税，大多数人还真开不了这个口。任小素说道， 行了，那就不耽误你们继续追击了。 各位要不先去大牛山驻地，我们这边也好款待一下大家。 不用了，浪费那时间干嘛，大家都着急回去跟家人团聚呢，去忙吧，我们这就回西北了。 王室部队主官再次与任小素握手， 哎，好的，哎，我们也有追击任务，那咱们就此告别。 说着这位主官身旁的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也走上前来，与西北军的主要人物握手告别。结果任小素与最后一人握手的时候突然愣了一下，片刻后 王氏部队再次向北挺进，结果刚走没多远，他们就看到蛮子尸横遍野的场景。王氏部队军官们面面相觑，刚刚西北军说什么来着？又勾引出来杀了一点，这是一点吗？王氏部队的人都回头望向后方，蒸汽列车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此时蒸汽列车向西行进了片刻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P5092 等人来到车头询问， 怎么了少帅，怎么停下来了？ 只是他突然看到任小素正拿着一张小纸条怔怔地发呆。任小素转头望向 P5092， 还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吗？ 你找我要希望传媒的报纸看，每天早上你来的都特别准时，我刚刚拿到报纸没多久你就来了。 嗯，我喜欢看希望传媒的报纸，我没什么情报渠道，所以希望传媒报纸就是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了，而且我知道那报纸上每个字都是真实的。 P5092 也愣在当场，他不知道任小素怎么说起这个来了。 我第一次去希望传媒的时候本来是要打广告的，结果对方因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大部分的广告费。以前在西南的时候，我见过的世界太小，所以以为这个世界都是昏暗无边的，直到我见过江旭，见过骑士，见过三一学会王老爷子，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另有光明。那个时候我问他，你这么执着于追求真相，可其他人要是并不关心呢？结果他说那是他们的事。我下棋的时候非要胡乱破坏规则，但他也不生气。我对他说庆氏的纳米机器人可以治好他的腿，结果他为了确保自己真相的可信度拒绝了。就是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死在了肮脏的权力漩涡里。江旭死了。 是的，江旭在任小素心里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人，笑容也干净无比，没有杂质。对方这一生只是想做好一件事情而已，可这世界连这样一个人都容不下去，那么容不下他的那些人都该死去。任小素举起手中的纸条，刚刚与王氏军官握手道别的时候，排在最后的那名军官将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其中告诉任小素，江旭已于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被刺杀。另外罗兰将继续前往洛城的行程，但有可能会被人暗杀，所以需要任小素走一趟洛城。这趟洛城任小素是必须去的，他要给江旭送行，还要杀人，杀很多人。他对 P5092 交代道， 你和大忽悠带着大家返回西北吧。 我们跟你一起去。 大忽悠也来了车头。 我跟江旭也有一面之缘，这种人不该这样死去的。 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我跟你一起。 不行，你们不能去。 现在第六作战旅刚打完仗，弹药已经全部打完了，真的是一枚子弹都不剩。大忽悠脸色惨白，明显已经是强弩之末，杨小锦整个肩膀都肿了，右臂根本抬不起来。没有真正玩过反器材狙击步枪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种强大后坐力有多么恐怖。季子昂虽然还有余力，但他天天都盼着和老婆孩子团聚。这个时候任小素没必要带着这些人去洛城了。他对大忽悠等人说道， 各位，我预感这次洛城必有一战，所以你们就别去给我添乱了，去了都是累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以你们就别去给我添乱了，去了都是累赘。 大家面面相觑，苦笑起来。恐怕天底下 也就少帅觉得他们这一群超凡者是累赘了吧。任小素这话说得太过直接，但不直接一点恐怕还要跟大家纠缠半天，索性就把话说得难听一点，断了大家的念想。 P5092 想了想说道， 现在第六作战旅的情况确实不适合转战洛城，所以我认同少帅的决定，他一个人去我们会戒备。 杨小锦知道任小素一定不会同意他去，便轻轻拥抱了一下任小素。 一切小心，我在西北等你。 嗯。最终第六作战旅所有人都下了车，而任小素控制着蒸汽列车向南方轰隆隆驶去，车头上冲天而起的黑烟就像是任小素愤怒的情绪。车上任小素掏出卫星电话拨了出去，电话响了两声之后被人接起。 我是王承志。 任小素站在车头之中开门见山， 江旭是不是你派人杀的？ 电话对面安静了许久。 你也觉得是我吗？ 我怎么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 不是王氏。 任小素直接挂了电话，不管是谁他都一定会把这个幕后凶手揪出来，如果找不到他就把所有有嫌疑的都杀了。任小素默然望向前方，心中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个世界不该这样，做人不该这样的。曾经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混乱，任小素都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那些财团打打杀杀就随他们去好了。任小素觉得随便谁死都无所谓，但江旭不能死，这么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只是怀揣着理想而已，怎么能被人用肮脏的手段杀害呢？这种感觉就像是黑夜里又一盏灯熄灭了，天空中乌云卷卧，灰色的苍穹飘起细密的小雨来。任小素沉默中翻上了蒸汽列车的车头，他默默地盘坐在车头上迎着风雨。空旷壮阔的荒野上，少年独坐在车头之上，黑色的蒸汽列车杀向远方，显得格外孤独。雨中正在朝西北前进的第六作战旅快速扎营，然后大家躲在帐篷中看着越来越大的雨，大呼又感慨道， 不知道西北下雨没啊，那边雨水金贵得很，春天有雨往后才能丰收，去年旱灾之后接了洪灾，西北好多地方粮食都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 P5092 看向大忽悠， 你不是会算命吗？怎么不算算有没有雨？ 这些年手艺生疏了，只能看看谁适不适合大兴西北了。 P5092 在帐篷里看着外面，雨水落在帆布帐篷的斜顶上，而后顺着棚顶的褶皱滑落。他突然说道， 少帅一定很伤心很愤怒吧，我第一次见他那种表情就像是深海之下的暗流涌动。 反正我知道张司令肯定也是要难过的，他和江旭是几十年的好友了。 你给算算少帅这次去洛城能不能平安。 东南大凶会死很多人。 这时张小满转头看向周围，然后奇怪道， 哎，小锦姑娘呢？你们看到小锦姑娘没？ 她刚刚说出去一趟就脱离了队伍，就在31分钟以前。 大家愣住了，之前在车上的时候杨小锦说要西北见，他还以为杨小锦会和他们一起去西北呢，结果杨小锦还是不愿意任小素独自一人去面对危险。他知道任小素不愿意让他去，所以他就假装跟第六作战旅回西北，然后再悄悄离队。 曾经杨小锦弄丢过任小素一次，然后他就告诉自己再也不会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洛城还未到清明，但街道上所有人都面带哀容，每个人胸口都别着一朵白色的小花，祭奠那位受人尊敬的长者。清河大学校园外面那条街道的十字路口冷冷清清的，人们路过时会在街口放下一束鲜花。整个洛城春季刚到，绽放的牡丹和迎春花全都被摘到了这里，仿佛一片花海。有人说，如果江旭先生还在的话，一定会批评大家的。花本在枝头，不该全都摘过来的，大家远观欣赏即可。但有人反驳，若是江旭先生不在了，那谁还有赏花的心情？清河大学的学生们站在街道上默哀，好些个学生哭得昏厥过去。直到那天下午江旭出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江旭为何突然要上那一课。原来是最后一课，原来江旭先生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可是就在他死亡的前一个小时之中，江旭都还谈笑自若，在校园路上行走着，遇到同学打招呼，他还会很和蔼地回应。所以他提出自己想一个人走走，也是怕张晨统被他连累。一个人明知自己将死，还能如此淡定自若，这才是最大的坦然吧。这一天，洛城满城哀痛。这个时代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江旭一人。不仅仅是洛城之内，就连洛城外也是如此。如今因为北方战乱的缘故，好些人向着南方周氏逃难过去，他们在逃难路上得知江旭死亡的消息，也会专程步行到洛城外面放下一束鲜花。人们对于江旭之死的看法绝不是哀悼那么简单，与哀荣相对应的则是愤怒。距离江旭之死不远的街道上，人们拉起横幅谴责王氏，甚至有人找到王胜之的肖像开始当众焚烧。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难以接受江旭的突然离开。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只因为灾难从未离去。人民流离失所，道德开始崩坏，法律荡然无存。然而这个时代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光辉，正因这一切艰难，才诞生了那黑暗缝隙中的光明。洛城之外，罗兰和周琦手提花圈到来，他到闸门处递交了自己的签证文书，这是庆氏早就为他办好的东西。只是驻守在闸门处的洛城卫戍部队看到罗兰证件便惊异了。罗兰？庆氏的那个罗兰？要知道，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王氏杀了江旭，都认为王氏已经疯了。而庆氏作为王氏一直针对的财团，罗兰这个时候突然跑到洛城来，真的不怕死吗？王氏距离洛城最近的壁垒，驱车赶来不过三个小时的时间。若是王氏大军赶来，罗兰几条命都不够死的。守门的士兵看了一眼罗兰提着的花圈，只见挽联上写着简单的话：此日齐京去，何年化鹤城。进城之后，罗兰在众人的目光中缓缓而行，一路走着朝江旭出事的地方走去。因为还没有开追悼会，所以他的花圈只能送到那里去。至于追悼会能不能参加，这取决于他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活着。不过现在罗兰懒得思考这些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平日里，罗兰穿的都很痞，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财团的大人物，反而更像是一个混地下世界的大枭。而今天， 罗兰穿上了黑色的西装，反倒看起来格外的肃穆与庄重。关于罗兰抵达洛城吊唁江旭的事情慢慢传开，当罗兰走到街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与他保持距离。雨中，罗兰眼睛目视前方，他来到江旭出事之地，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道： 老先生，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看你写的文章了，心中一直非常仰慕。我身在财团，也看过太多太多黑暗的、灰暗的事情，所以我比他们更清楚，想要在这个世道坚持您所坚持的原则有多么困难。我知道您和小苏的关系好，我和他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也算是您的晚辈吧。如果您的英灵还在这里，请您接受我的呼唤。 可是，罗兰说完之后等了半天，这个世界也没有丝毫改变。他最终叹息了一声，看来江旭是不愿意理会他了。事实上，英灵神殿这个能力对于逝者是非常残酷的。人死不能复生之事本就是天地规则，所以复活也同样遭受惩罚。在英灵神殿中，所有英灵未被召唤出来的时候都必须陷入沉睡，那边是无边的黑暗，他们的生命里仅剩下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英灵神殿的主人。能力的宿主会变得越来越强，但这对于英灵这样曾经活生生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残酷的。罗兰曾在61号壁垒里觉醒，并召唤了12位英灵，可那都是追随他很久的老部下了。而且英灵们为了保护他，才甘愿成为英灵神殿里的一员。而且，英灵神殿的宿主召唤英灵时，本就是平等对话，若对方拒绝，宿主也没法强行召唤。罗兰怔怔地望着满街的鲜花，他再次深深鞠了一躬。 如果几天后我还没死，再到追悼会上看您。 此时此刻，距离这里400米的高楼上，正有一名身穿黑衣的狙击手从瞄准镜中默默地观察着罗兰。他耳中戴着白色的耳麦，并说道： 可以射击。 允许射击。 然而就在这时，狙击手忽然感觉背后有巨大的力量，将他硬生生给提了起来。狙击手扣下扳机的瞬间，枪口突然歪斜。狙击手仓皇回头，却看到一名面沉如水的少年将他提在手中。狙击枪声响起，街道上的罗兰骤然看向高楼这边。当他看清楼上少年的轮廓时，一颗悬着的心便重新放了回去。任小素来了，就像是罗兰每次九死一生的时候，对方都会如约而至一样。罗兰站在原地笑了起来。 这下该我们和那些魑魅魍魉好好算账了。 周琦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也就仗着任小素这沙皮来了才敢这么说的。 那不然呢？被你保护，我根本没什么安全感啊。 与此同时，枪声不仅吸引了罗兰的注意，也吸引了洛城里那些妖魔鬼怪的注意。他们发现狙击手同伴被袭击后，便有数百名黑衣人从居民楼中走了出来，影影绰绰地朝着大楼包围过去。任小素穿着黑色的雨披站在天台上，他能看到那影影绰绰正靠近过来的杀手，但是他并不慌张。任小素看向已经被他打断了手脚的狙击手， 归属势力，能提前安插这么多人在洛城里，得是财团才能做到的事情。说吧，归属于哪个财团？ 那狙击手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他的耳麦里有队友的询问声，通讯设备是开放状态的，所以任小素的声音也能通过耳麦传递过去。任小素蹲在他身边，扯掉了他的耳麦。 你告诉我，你归属于哪个财团，我留你一条性命。 那狙击手因为疼痛的关系剧烈呼吸着， 似乎在犹豫什么。 放心，只要你说出自己背后的财团，我立刻走人。 他捏住了狙击手臂骨断裂的地方，仅仅两指稍微用力，本就断裂的骨骼竟是被捏得粉碎。然而下一秒，这狙击手刚刚张嘴便七窍流血而死。任小素明显愣了一下，这不是火种的手段吗？只要可能便捷就立刻身死。是火种要杀江旭吗？明明火种现在都朝不保夕了呀。不对，任小素抽出黑刀来割裂了狙击手的胸口，却见里面有一只黑色的虫子紧紧抱在狙击手的心脏上面。看到这一幕，任小素顿时感觉恶心无比。只是当任小素想用黑刀将那虫子挑下来时，那虫子竟是化作一团黑色的能量消散了。这是某个超凡者的能力，以此来控制死士。不知道为何，当任小素发现这并非火种手段时，他还稍微松了口气。毕竟那些人刚刚奋不顾身地和远征军团战斗，到底是哪一方的势力？之前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超凡者存在？是了，用来做这么肮脏事情的超凡者，怎么可能暴露在阳光之下？任小素起身从天台处向下看去，只见那些围杀而来的黑衣杀手快要抵达楼下。他拿起天台上的狙击枪，接连打死了四个距离最近的杀手，然后顺着楼梯从容不迫地走了下去。枪声还在洛城之中盘旋，所有洛城百姓都知道江旭之死引发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或者说那只是刚刚开始。起码对于任小素来说，这场复仇才刚刚开始。这一次他没有动用老许，也没有用其他的任何手段，以免暴露身份。隐藏身份不是怕被有心人找来报复，而是他担心白色面具出现把这些人给吓跑了。如今他用狙击枪声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给吸引过来，坦然地面对所有围杀与凶险，就是想要赶尽杀绝。一个一个找过去杀太麻烦了，让这些人一起上吧。天空是阴霾且灰暗的，就像是任小素的心情。大楼里没有灯光，从楼梯上走下去的时候，只有零星的窗户把微弱的光亮透射进来。任小素穿梭在这光影交错之间，黑色的雨衣就像是一件斗篷摇曳着，光与暗在他的眼眶中轮转，以鼻梁为界限切割开来，仿佛内心的光与暗在迅速交织。当他走出大楼的那一刻，有一名杀手贴着大楼墙壁埋伏着准备开枪。黑衣杀手看到任小素的刹那间并扣动扳机，但他只觉得眼前一花，任小素只是一闪身便躲过了枪口，然后干脆果断地用手掌按住杀手的脸颊朝墙上推去。咔的一声脆响，那头颅被拍碎在了墙上。任小素没有再去看杀手，而是决然地转身离开，朝着洛城南边的牡丹大道走去。没有隐藏行踪，没有快速逃离这里，任小素就像是突然出现在洛城里的靶子一样，等待着利箭射来。洛城居民已经全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了，街道上只有任小素无声地行走着，脚步声也掩藏在绵密的细雨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